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即係我係 buy 華倫斯坦嗰套啦，當然如果你睇過我本書，你知道啦。咁我覺得，咦，陳雲真係有個 point 喎，咁樣樣。咁當然啦，其實過去咁多年嚟咧，即係自從割咗俾英國之後咧，我哋基本上就係完全係西方嘅附庸啦，特別係英美體系啊嘅附庸啦嚇。咁喺呢個附庸嘅過程入面，我哋發揮咗好大作用嘅，我哋係為呢個所謂西方嗰個核心利益服務嘅。咁既然為佢核心利益服務咧，當然我哋都得到唔少甜頭嘅。咁我哋呢個甜頭咧，當然其實另一個最好嘅例子就是新加坡啦嚇。所以其實咧，阿華倫斯坦咧作咗個新名詞嘅，佢叫 semi periphery。佢話因為呢個世界呢就唔係淨係就咁樣二分嘅，唔係核心即係同埋個邊陲嘅，因為有啲呢做一做一下呢就會係變咗叫做半邊陲，或者甚至我可以話呢有啲叫做半核心添，係咪，但係即係比如新加坡咁樣呢，你都覺得佢究竟你話係第一世界國家定係第三世界國家呢，兩個都唔係呀，係咪，佢就住喺中間，佢係為第一世界服務嘅，嘅利益服務嘅，但係佢亦都絕對唔係第三世界，佢啲人都好富裕啦，個人均收入係高過香港啦而家，係咪，咁所以呢即係我覺得華倫斯坦嘅分析呢係好有道理，因為佢唔係一個靜態嘅分析啦，當然佢係考察咗過去最少五百幾年啊，即係西方嘅殖民嘅歷史呀、啊、全部即係五大洲七大洋呀、啊、咁樣嘅分析呢，我覺得好有道理。所以你話香港將來要點樣走呢，其實我個即係好複雜，即係其實係牽涉到我自己而家嗰個嘅所謂歷史觀同埋價值觀。咁啊，我有講過啦，就 Pegasus 就知㗎啦，因為佢係科幻發燒友嘛。咁所以佢就知道呢，就係亞西莫夫啦，二十世紀三大科幻嘅巨頭之一呢，就寫過一本即係鼎鼎大名嘅《銀河帝國三部曲》嘛。咁但銀河帝國三部曲入面呢，就有一個叫基地嘅，當然後嚟有一個叫第二基地。 唔係，嗰個係基地 series， 唔係銀河帝國三部曲，三個 series 㗎嘛。 唔係，佢最先呢就出咗三本書，係叫做《銀河帝國三部曲》嘅，叫 Foundation Trilogy。不過佢後嚟咧 係反Foundation 嘅三部曲，另外有三本嘅。 啊，唔係你咁講，你嗰咩 Currents of Space 啊嗰啲咁樣啦，嗰個係前傳啦，係嘛？咁但係咧，我一般嚟講咧，佢叫基地三部曲，我都叫銀河帝國㗎啦，因為佢嗰個係係啦。好啦，咁但係咧，佢入面就講到個基地咧，就係話要去咩㗎嘛？就係話當咧銀河帝國冧當嘅時期咧，佢就要暗中嚟去操控歷史啊，嚟去撐住人類嚇咁、啊、文明啊咁樣㗎嘛。咁但係咧，佢就係揭露咧，到最後最隱蔽嗰個基地咧，原來就係銀河帝國嘅首都嚇、啊、Trento 咁樣。咁所以我引用呢樣嘢就係話咧，其實啊，香港咧就好多時咧就被讚為係世界上 number one 嘅經濟自由嘅地方，亦都係即係資本主義嘅一個實踐嘅，即、就、係、是、個皇冠上面嘅最明亮嘅明珠。所以 讚美要小心喎、 啊。這個呢我就話，所以香港作為資本主義嘅心臟地方呢，就應該成為顛覆資本主義嘅基地啦、嗯。就即係等於銀河帝國三部曲入面嘅川陀啦、嗯、香港就應該做川陀啦。所以我對香港嘅想像呢同三位呢都係完全唔同嘅。 哇，我又唔覺得係唔同喎、 啊。係真係咁講啦。咁就啱，你頭先講啲嘢都係文化上嘅啫。你係文化上，你唔係講經濟上係咪，文化上我都完全同意嘅，因為發揚我哋嘅特色。咁我講呢，其實本土主義啦，我其實好快脆講一樣嘢嘅啫。我問嗰啲人呢咩為之本土，我話你話要維護本土利益，咁點解係咪即係維護新界呀、啊、丁權呀、啊、因為維護深水埗呀、啊、因為香港仔呀、啊、咁樣。咁佢答唔到我，其實我係有答案嘅，好簡單。其實本土我哋話要維護個利益呢，其實最根本一樣嘢就係法制，其實個 legal system。我覺得係呢個係重要嘅。點解你會覺得一過咗羅湖嗰條河，深圳，我哋就已經唔係本土，係另一個，因為佢個法制係完全唔同啊嘛。 法治人權都重要。 冇錯啦，咁、啊、當然佢個人權嘅體現就喺個法制度，講真，即係基本上就喺個法制度。啊，你唔好你唔能夠隨便拘留我啊，唔能夠入屋搜查諸如此類啲咁嘅人權咯。其實咪就係個法制咯。咁所以我哋點解咁珍視，我哋話要維護本土呢，其實係講緊佢嘅 legal system。 個問題就係你冇一個即係民主嘅政府咧，個法制咧、法治咧，好容易又變成呢、這個、嗯、即係法家嘅方法去管理一個地方，就變成一部。 咁啊，絕對係啊，絕對係啊，啱啊，啱啊。所以其實咧，法嗱，我睇下李達寧寫嘅一段嘢咧，我係完全同意佢噶，即係因為我係馬克思主義者啊嘛。所以我話佢話法治都係政治啊嘛， 咁係人都知啦，媽女人啦，係咪？即係有乜嘢唔係政治啫，法治梗係政治啦，係咪？咁但係其實有所謂相對性嘅，即係你生活喺呢一個咁樣嘅社會，雖然你喺政治上你唔同意，因為譬如你而家係我係反對資本主義嘅咁樣，咁但香港係資本主義社會，咁唔通你就話哦，我反對資本主義，所以我係完全唔會服從於香港嘅法治嘅？嗱，呢個邏輯引申呢，可能你可以咁做啊，但我做唔出啦。是嗎？即一係你就離開香港，你反對資本你離開香港囉。 我個問題就係話你唔信資本主義好奇，你好信共產主義，但共產主義本身有冇法治或者法規呢？即喺個中即你話個即個中間點都有嘅話，點解你要做呢？ 係啦。 為我理解就話去社會主義其中都會經過資本主義㗎嘛。咁你經過嘅時候你有咩方法令到佢更加邁向你所希望嘅社會主義？我覺得呢個就係、個重點咯。 因為李達寧對呢個周寶松個批評咧，我覺得聽到佢少少咧，佢都係講一樣咁嘅嘢嘅。咁佢就話：咁你係咪即係話咧？所謂原則上根本上你只係講呢個平等同自由，咁但係咧你就冇可能喺嗰度咧衍生出佢道德論證啊嘛，叫道德證成啊。我諗佢證成係將嗰個 justification 呢個字譯做中文啦嚇、啊，即係 moral justification 啊嘛。咁李達寧佢哋啦，同埋 Isaac 咧，佢就好反對呢樣嘢。佢話你將呢個道德證成嘅優先性啊，佢成日講呢樣嘢啊，你就提到好高啦，就話佢係優先啦。但係呢樣嘢咧，喺馬克思主義嚟講咧，就唔係嘅，因為你呢個咧就即係話係我哋樣嘢都要從呢個道德嘅考慮出發，認為佢係啱定唔啱咁樣樣。咁我嘅理解咧，就佢哋咧係站喺一個所謂更高嘅高度啦，就係、是、因為原來你呢個是非觀咧，可能都係資產階級嘅是非觀。啊，嗱，咁其實咧就去到一個好哲學嘅問題啦，就係、是、相對主義同埋絕對主義嘅問題啦，就係、是、局限性同超越性嘅問題啦。咁冇錯啦，即係馬克思都講過，即係喺人類嘅歷史演化入面咧，其實即係一路以嚟，除咗原始公社咧之後，都係階級社會。咁啊，階級社會咧，自然咧就有任何人都有階級性嘅，即係你係一係就奴隸主嗰個階級，一係就奴隸嗰個階級。咁佢話奴隸主咧，佢既然係奴隸主，所以佢就有佢一套嘅真理嘅，有套一套價值嘅。咁你係奴隸，你嘅價值觀又唔同，你嘅世界觀又唔同嘅。咁一路後嚟封建主同埋呢個農奴啊、資本階同埋呢個工人階級啊咁樣咧，都係存在著呢個所謂真理嘅階級性嘅問題。咁所以某一程度上咧，呢、這個 Daniel 同 Isaac 咧個批判周寶松咧，就係、是、你講緊呢啲咁樣嘅道德嘅正成啊，呢啲咁嘅真理咧係有階級性。咁但佢哋嗰啲咧，即係佢話馬克思主義嚟講咧，佢有一個好有趣嘅論述。佢話咧，我哋係唔需要考慮呢啲所謂 moral justification 嘅。雖然佢冇講得咁白，佢意思即係馬克思主義咧係超道德嘅。咁呢樣嘢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可笑。即係我冇辦法接受嘅。 唔係邊個話超話係馬雪超？ Daniel 係咁上下意思㗎。Pegasus 你有聽過啦，係嘛？佢係差唔多咁嘅意思嘅。佢嘅意思就係話，其實你成日要講 moral justification 咧，你就會窒礙咗即係呢個馬克思主義嘅進展。就係話，咁你係咪表示啲人唔應該霸佔馬路先？係咪表示啲人唔應該衝爛塊玻璃先？咁佢就由呢度跳到嗰度喎。 嚇、 嗯！佢、意思就即係話，我哋咧，其實咧，我即係其實某程度上，佢嘅意思就話，我哋個道德層次係高好多好多，甚至係超道德嘅。咁呢樣嘢梗係荒謬絕倫啦！馬克思主義從來都唔係超道德㗎啦。如果你唔講道德，你就唔需要，唔該你唔好講馬克思主義啦，係嘛？即係你搞咁多大頭佛出嚟做乜啫？但係即係當然啦，李達寧亦都講過一句好有趣嘅，佢話我係一個叫後結構主義啊嘛。post-structuralist 嘛，係咪？咁我係我嗰陣時喺澳洲，我讀過好多有關於 啲嘢。我係好憎嗰啲咩後現代主義啊， 建構主義、解構主義、constructivism 啊， 最有趣一樣嘢喎，就正如咧陰功即係等於冇陰功啦，大勝即係等於大敗一樣啦，係咪？ 我啲學者浪費光陰。 constructivism 啊，建構主義同埋 deconstructivism 咧，你唔好以為係兩個相反嘅理論咯、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啊、建構主義同埋解構主義係一模一樣嘅，咁、有時佢哋簡單叫做結構主義嘅，叫 structuralist，、但佢再緊要啲嘅咧就叫 post-structuralist。咁啊 Daniel 就話佢自己係一個叫後結構主義啦嚇。 讀壞書。 咁我亦某一程度上我明白嘅，其實佢係講緊嗰個叫做咩咧？全息學嘅一個循環叫 hermeneutic cycle， 即係話如果去到嗰個位咧，我哋根本就唔承認呢個世界咧係有被認識嘅客體同埋進行認識嘅主體嘅。佢即係話主客之分呢樣嘢係一個幻象嚟嘅。咁我係明白。呢、這個喺哲學上，即係話唔應該有分主客嘅。咁佢即係將個真理咧提升到個好高嘅位置，當然亦都冇一個絕對真理啦嚇。咁但係佢就馬克思主義咧，其實應該而家已經進入一個後結構主義嘅階段。咁、我都某程度上我都同意阿 Thomas 講話讀壞書嘅，啊，即係讀壞書嘅，即係其實尤其佢講話，即係話已經超越咗道德呢樣嘢咧，係荒謬絕倫嘅。有乜可能即係如果你超越咗道德， 我今個彩你都傻啦。所以後嚟呢好似有一個內地嘅，我諗係講國語嘅。佢起身發問呢，問咗條問題呢，剛才我啱啱起身走，我覺得非常之正嘅。佢好似問下李達寧，佢話如果你話你講嘅嘢呢係唔需要 moral justification 嘅， OK， 你講得好漂亮啊，你咁，但咁我點解要相信你呀？我點解要追隨你呀？因為你都唔 provide 唔到 moral justification， 而你可以咁，佢話佢唔係 provide 唔到，佢認為冇需要 provide 喎。咁但佢話咁我點解要跟隨你呢？嘩，我覺得我好想聽個答案㗎，但係嗰時我趕時間喎。我唔知阿 Peggy 其實有冇睇埋個答案啦吓。 我唔記得咗。 你唔記得咗啦。但係呢我覺得呢條問題係好啱㗎，好簡單一條問題㗎。咁當然呢個呢就牽涉到一個所謂即係局限性同超越性嘅問題。因為永遠都係㗎，即係話如果你去到一個咁嘅位呢，其實冇得拗嘅。正如話呢，這個世界係冇絕對真理嘅。咁呢句說話呢 是不是真理來的？ 相反，什麼沒有絕對的絕對，就是絕對的那些，是不 是？是。那其實呢，你可以說就等於去到一個禪的地步了，就是呢你一開聲就錯，你一開聲就錯。那如果你將那個討論是帶到這個位置，其實什麼都不用爭了，還用什麼來出席這個這樣的討論呢？那當然如果你信的你是暴力的，當然我都說過其實在策略上，一個就是理論上，策略上你是追求社會公義，我都說一個就是議會鬥爭Parliamentary struggle， 一個就是工人運動啦，如果好實際嘅係嘛，就係、是、呢、這個係即係 labour movement 啦 ，unionize 啦 ，unionization 啦，一個就是公民運動叫 citizen activism， 其實佔領咧就係、是、一個 citizen activism 嚟嘅啫，一個就係街頭抗爭嚇、某程度上都係街頭抗爭啦，係嘛？咁但係然之後咧，先至去到暴力革命。當然暴力革命咧之前仲有一個階段咧，仲即係有啲人覺得好可怕，就暗殺。其實暗殺都曾經是作為一種嘅推翻政權的手段，因為佢冇本事在軍事上嚟去挑戰佢啊嘛，咁於是佢就最好的政要係不斷咁暗殺，都係一個手段嚇暴力啊。咁、那個問題就係你作為一個判斷咧，就係去到邊個地步，即係而家我哋嘅社會去到邊個地步。咁但係當然啊 ，Daniel 同 Isaac 咧，就當時就冇講得好清楚啦，係嘛？咁但係死啦，我都其實仲有好多嘢想講啦，但係都差唔多啦嚇。其實因為時間已經夠曬啦嚇，咁啊冇辦法，咁啊唯有第時咧有機會咧，就我哋再坐埋一齊嚟探討呢個問題啦，好嘛？ 好 嚇 ，OK， 拜拜， 拜拜。